敬爱的金正同志向平壤市托儿所幼儿园物资供应管理所赠送了豆奶车。敬爱的金正同志赠送给平壤市托儿所幼儿园物资供应管理所的豆奶车转交仪式9月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安正秀、有关部门干部、平壤市的托儿所幼儿园物资供应部门、平壤儿童食品厂的干部和职工参加了转交仪式。